就这样默默爱着你， 倒数，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，宁愿这样为你守候，宁愿这样为你守候，就这样默默想着你，就这样把你记心头。天上的云懒散的在游走，你可知道我的忧愁，就这样默默爱着你，海枯石烂我不放手，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，宁愿这样为你守候，宁愿这样为你守候。